调查员猫与石级，男律师魂穿猫身，萌宠悬疑，烧脑撒糖两不误。每周一部迷你番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《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》，作者魏西三，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。 你说的有道理，大家要记得订阅哟。 第52集， 吴一舟哭笑不得。 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和沈向川之间有点复杂，三言两语很难解释清楚。 吴恙翻了个白眼儿。 那你是准备让我凭空脑补？ 这么说吧， 他稍作斟酌，才勉强化繁从简。 我们虽然写在一个户口本里，但前前后后差不多5年没有互相联系过，他现在突然冒出来，实在有点反常。除此之外呢，你在网上随便搜一下就知道， S 集团早些年以慈善基金名义给那家私立的医院捐过不少钱，沈向川特意把我转院过去，与其说为了什么探病方便，倒不如说是想确定我没在装病。 吴恙本以为二人只是兄弟关系不和，可听到他说到后边却更不明白了。 这话说的却好像 S 集团跟你没什么关系似的。 吴一舟有意避开话题，转而建议道， 你先去医院找找看吧，我床底下有个箱子，里面可能有些私人物品。 又觉得不放心，只好再三叮嘱， 去了医院不要登记，想办法混进住院处，如果被撞见就说是我前女友吧，沈阳川不会怀疑，他对我没那么熟。 他接连应下，直到到了住院处门口才反应过来不对劲儿。 前女友是什么鬼？我居然答应了，不行，绝不能被撞见。 很快吴恙便顺利溜进了沈婷的病房。沈律师睡得平静祥和，而他也果真在床底下找到了那个箱子。 坏了事儿，我和他上次不是一起进的病房吗？为什么我当时没注意这个箱子啊？ 此时正值午休时间，在班的医生护士不多，自然也不会安排查房，但因为房门上嵌着一块明亮的大玻璃，他还是得蹲在床边上，尽可能将自己挡在床沿后头，免得被房门外偶尔来往的医护人员看见。吴恙深吸了口气，小心翼翼地把箱子拖出来，打开盖子，里面是一些干净的衣物、毛巾和简单的洗漱用品，可惜没有手机。他有些失望，只好把箱子推回原处，开始依次检查两个床头柜的抽屉。 没有，还是没有，难道不在医院？ 正当他犹豫是否就要空手而返时，突然手上一顿，他拉到一个上锁的抽屉。第一直觉告诉吴恙，抽屉里头一定是放了贵重物品，说不定就有那部手机。 可钥匙会在哪儿呢？要不干脆把锁给撬？不行， 这种普通暗锁撬起来虽然不难，可撬开了却锁不回去了。要是让人给发现了，随便调个监控就能把他给逮住，再想混进来可就不容易了。他得想个办法拿到钥匙，神不知鬼不觉地拿到手机，看完了拍个照，再悄悄地给放回去。然而天不遂人愿，钥匙上无头绪，门外还传来了由远及近的脚步声。吴恙心叫不好，赶紧收住手上的动作，屈身钻进病床底下，用储物箱堪堪挡住自己。房门被嘎吱一声推开了，吴恙蜷缩在床底下一动也不敢动。对方穿了一双黑色的平底船鞋，估计是位当班的女护士。护士大概是路过时听见了屋内的响动，这才进来查看，可推门后却发现房间里空空荡荡的，除了床上安静平躺的病人之外，并无他人。 啊， 奇怪。 护士小声嘟囔了一句，便转身出去了。就在房门将要闭合的那刹那，吴恙头顶突然传来一阵猛烈的咳嗽声。 啊！ 护士惊叹一声，赶紧去而复返，一路小跑到病床边上，按下床头的紧急呼救按钮，又迅速冲出房间去叫人了。不出片刻，屋里就哗啦啦地进来了一票医护人员。吴恙根本没时间逃走，只能蹲在原地，连大气儿都不敢出，心里忍不住吐槽： 大哥，你都睡了这么久了，什么时候咳嗽不好，偏偏赶在这个时候咳嗽。 可大哥徒有一副空壳子，根本就听不见他内心的独白，咳嗽声愈演愈烈，简直要把五脏六腑都给咳出来，听起来也挺不容易的。 先检查下病人口腔。 查过了，无痰无异物。 让他躺平，我听一下。他经常这么咳嗽吗？ 之前有过几次，但没有这次严重。 尽快安排一个肺部 CT。 好 好。 又过了一会儿，咳嗽声渐弱，缓缓地平复下来。 把病人枕头稍微垫高一点，这几天再密切观察一下。 随后几名医护人员才陆陆续续地离开了病房。待人走远，吴恙总算是舒了口气，他脚都蹲麻了，缓了好大一会儿才勉强扶着床沿，颤颤巍巍地站起身。他目光不经意地扫过病床上的男人，大概是因为刚才持续不断的咳嗽，他呼吸稍显急促，平时里冷白的脸色竟也有些微微泛红。所谓一回生二回熟，这次再见到沈婷，胡样竟觉得比上次还亲切了不少。他忍不住感叹： 有钱真好，你看看你，带着蚕丝被，吹着小空调，咳嗽两下就有这么多人替你操心。 然而就在他十分无聊地揣测着这一床蚕丝被到底值多少钱时，突觉手腕一紧，竟出其不意地被人给拽住了。吴阳一时受惊，差点没叫出声，好不容易才把将要出口的啊给捂了回去。他战战兢兢地朝他望去，只见病床上的男人半合着眼，做了个虚的口型给他。接着他手心一凉，他将一枚钥匙塞了进来。吴恙整个人僵在了原地。 你刚才从护士那儿顺的？那咳嗽也是假的？你怎么…… 然而还没等他问完呢，对方就再度闭上了眼，突然卸掉力气的手也重重地摔回了床上。 妈呀，真是活见鬼了。 吴恙彻底傻了，觉得自己一定是在做梦。可他清醒了几秒，发现手心里的钥匙还在，抽屉也能打开了，屏幕碎成渔网的手机安安静静地躺在里头。 这真不是做梦啊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 喵了个喵！咪咪。